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北，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儿，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各位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我是金桥。近日穿着清朝八旗将士服装的表演者在北海公园南门内的荷花湖上为游客表演了一场清代皇家冰嬉表演，拉开了北海公园冰嬉表演周的序幕。即日起到本月26号，每天10:30到下午3:30，在北海公园的荷花湖冰场都会有6场传统冰嬉表演。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带来的现场报道。 上午10:30，穿着清朝八旗将士服装的表演者在北海公园南门内的荷花湖上为游客表演了一场清代皇家冰嬉表演，精彩的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阵阵喝彩。从1月22号开始到26号，每天在北海荷花湖冰场都有6场冰嬉表演，上午10:30和下午3:30是固定的表演时间，期间还会根据天气和游人的情况再演出4场。除了冰嬉表演以外，北海公园团城还同时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剑老北京的冬季运动的文化展览，展览中有不少珍贵的展品，比如介绍清代冰上运动情况的图书和画报，我国第一本介绍滑冰运动的书溜冰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现代综合性冰上项目运动会的纪念章，不同历史时期的冰刀，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举办的冰上运动会的奖杯等等。展览中还有中国参加冬奥会的相关展品，如1980年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赵伟昌穿的雪靴，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中国实现冬奥金牌零的突破以来的历届冬奥会领奖服火炬等，展览将持续到3月2号。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故宫博物院和东城区政府近日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办故宫博物院近现代文物博物馆、故宫大讲堂、开设故宫文创馆等，故宫珍藏的文物精品未来还有望以实物和数字化等形式走出紫禁城和观众见面。位于正阳门建楼西南角的 PG1 北京方24小时书店目前正在试营业，3层全都开放。这家书店面积近3000平方米，精选了近25000种的外文书籍。位于3层西北区域的黑胶唱片区，由5000张黑胶唱片组成的唱片墙以及一套发烧级音响构成。今后书店还将引入 VR 体验、节目直播等活动，充分利用正阳门、大石栏、城市中轴线、公路0公里等地缘优势，真正实现全球无时差空间。张大千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这次展览是国博20世纪名家系列展的开年展，展出的100多件套作品既包括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也有他收藏的陈洪寿《右军龙额图》和石涛《长安雪界图》等古代绘画藏品。今日美术馆正在举办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国际版画邀请展，中国的版画自汉晋便有流传，后经唐宋演进到明清达到高峰，其中木刻版画更是成为传统文化里的国粹。此次一带一路项目邀请了包括巴基斯坦、尼泊尔、匈牙利、克罗地亚、印度、乌克兰、泰国等国家的艺术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格各异的画作汇聚北京。以上资讯是由晋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3、4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曲音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2018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特约播出。缘起一个梦，情牵两代人，精心筹备小院春晚的两个90后彻底被一个超级白富美的到来搞得鸡飞狗跳。晚会能否如约举办？白富美能否找到梦中情人？2月9日到3月4日，2018超级贺岁喜剧春节联欢晚饭，智取威虎山里的老八杨一威，恰同学少年里的蔡和森徐亮，邀请您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搜索西区剧场微信公号，购票有红包。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是在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北京市文化局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研，为支撑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搭建的公益性平台，使之建设成为北京市优秀剧目的推介平台，北京市文化惠民的实施平台，北京市剧院资源的统筹平台，以及北京市精品剧目的营销孵化平台。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共同感受这一服务平台带给我们的文化盛宴。 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共同聚焦的是去年一整年，我们来回顾一下2017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的情况了。 哎，那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先请出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海军，欢迎您，张总。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戏剧评论家吴彤，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一提到这个，咱们的服务平台叫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可能有一些收音机前的听众，包括网友朋友啊，还觉得有一些陌生。那张总能不能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咱们服务平台的概念是什么？包括缘起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这样，这个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平台的起因，其实最早应该是在2014年的下半年的一个起因。主要的这个缘起呢，是为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落实这个习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的一个讲话精神，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配合和这个支持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定位啊，但是咱们北京市是作为这个全国文化中心，文化中心的这个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在咱们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北京市文化局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推动下，然后根据现在北京的整个租用剧场成本过高，演出票价过高，以及剧场使用不平衡的一个问题，目的呢，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呢，就建立了全国的第一家创新型的一个演出服务平台，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目的就是为了全国文化中心的建设，统筹好北京乃至全国的演艺资源，盘活存量， 搭建起一个剧团、剧场以及观众三方面都非常受益的一个服务平台。那么这个服务平台从14年的下半年开始策划启动，一直经过一年时间的这个准备，于15年的12月8日开始了咱们这个平台的第一场演出，第一场演出。那么到现在为止，应该来说完全运营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一共就截止到咱们2017年度的12月31号，我们已经这个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啊，也包括北京的各类的舞台作品，一共多少呢？有249台的剧目，一共演出了465场。 哇！ 目前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况情况。 真的是太厉害了，400多场演出啊！ 对对对， 您想想，要是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剧院当中，合着说将近隔一天就得演一场，隔一天就得演一场， 对对对，基本上是，对， 是吧？ 对对对， 而且都知道，可能北京的演出资源非常丰富哈、然后这个演出参与演出的人员也非常多，但是可能说真的要把它整合一下，还是挺难的。 当然了， 对对， 因为可能有高校的资源啊，然后还有这个各大影视公司的资源哈、就是这些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其实对于这个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大家可想而知的哈、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对，咱问问吴桐老师啊，吴桐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加入到咱们服务平台，然后为广大的观众朋友、为我们的老百姓进行服务的呢？ 我是一个这么讲吧，这个平台在广大的观众朋友还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加入到这个 队伍当中了， 是元老啊。 对， 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平台在文化局的主持下，在咱们北京市演出公司的具体的运营情况下，其实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很强势的专家团队，我是其中的一员。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代表着这个整个专家团队来跟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整体的状况。其实刚才张总已经把这个平台这几年的其实从数据上给朋友们介绍了一下。其实在我看来啊，作为一个专业的戏剧工作者，其实我更要跟朋友们来说这样的一句话：这个平台一定要感谢这主办方北京市文化局，还有咱们的运营方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其实一个是政府机构，一个是北京在演出市场运营这一块的大咖单位。其实他们这两方强势合作，是我们戏剧业界的一个特别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其实经过两年多的这样一个运作下来，其实它所产生的效益、所产生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很振奋。我们作为一个具体的戏剧工作者，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激动，也很感动，看到大家这种工作状态，这种你刚才说两天一个戏，其实真的不是，在我看来可能真的有3天2个戏。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他一年200场演出， 对， 最多的时候一天我们可能就要演出3-4台演出都有，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 量，在北京的各个剧场， 对啊，所以说真的要特别特别感谢这两个单位，文化局还有咱们北演公司。具体的一些事例，一会儿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来去共享一下。 其实吴桐老师在这方面非常有发言权啊，作为资深的戏剧从业者，其实这个行业当中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从业者有哪些心头难啊，他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对这个平台也是真心的感谢。但我看这个平台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去推介一些优秀剧目。那这些剧目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怎么选拔的，或者是怎么出来的呢？ 张总， 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做这个平台有4个这个出发点，宗旨，就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打造北京市优秀剧目的一个推介平台。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应该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一共有19个剧种，来自全国的19个剧种，其中这400多场当中，我们大约有1/4的剧目是来自于这个外地院团的，是吧？ 对 啊，吴桐老师。那么其中我想说，为什么说叫优秀剧目的这个推介平台？那么这2年多以来，应该来说，就北京市各个院团，我说的各个院团，从中央院团到市属院团，再到区属院团，以及我们的新 啊，组织院团，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民营院团， 嗯， 他们这两年以及前几年创作的优秀剧目，应该基本上都囊括到咱们这个平台，都做了展演， 嗯， 也就是说，这几年出现的优秀作品都在我们这个剧院平台呈现过，我们的广大的北京的市民和观众都很有幸看到了这些优秀的剧目。 嗯，那张总说的好啊，就是从这个中央的到咱们北京地方的，再到区县的，再到一些新刚刚成立的新兴的院团，咱们这400多场演出当中，全包括了他们的一些这个怎么讲的付出努力的一些精品的剧目。那我们也想问问哈，在这么多的剧目当中，按这个刚才您话讲，3天演2场，有的时候一天这个几处开花，同时演， 对， 那么多剧目有没有留下印象深刻的一些？外地的院团带来的也好，或者是咱们北京当地的院团的这个节目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从剧目的这个选择来说啊，这个话题我是建议由这个吴彤老师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吴彤老师作为咱们这个平台的这个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他对每一个剧目的评选、入选。以及他的观演，绝大部分作品啊，我据我了解，吴彤老师都看了，也就是249台演出，我不敢说100%全看了，但是我估计70-80%是看了。 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吴彤老师绝对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我相信他会，为我们的听众介绍很多精彩的剧目。 是，我接过张总这个话题啊，的确啊，在我看来，咱们就说2017年前两年，咱们暂且按下不表，2017年几乎是把国内的有分量的一些剧目全部都一网打尽了。我举一个例子啊，2017年春节之后，这个由文化部艺术司来主办，咱们北京文化局还有咱们北演一起来，跟大家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这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戏18台戏，这18台戏都是什么？都是上年度第15届文华大奖的所有的10台剧目，再加上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重点扶持的这10台剧目，加起来是20台。为什么18台？因为其中有2台是这2个双奖的。 哦， 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咱们北京的中国评剧院的母亲。 对， 所以说在这样获双奖的、获大奖的剧目集中在北京呈现，这个是我们啊，我们文艺工作者是渴求已久的事情。但是其实如果不是有这个平台，其实这个事情可能会滞后，甚至都有可能大家没有这样的机会， 就做不下来。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也不是说做不下来，但是因为有平台，大家就可以形成各种合力去一起推动这件事情。尤其是它要落地北京，就需要对北京的地气、对北京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头，能运作起来的那就是北演。有这样一支团队具体的去操作这些事情，那会对各省的还有北京这国家级这些院团，他们能省去很多的一些细节上的事情，所以他们就能塌下心来把一些剧目完整的按照他们的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规规整整的、完完全全的、很圆满的呈现在各界观众面前。这个真的是很难得，这个是参加过这么多活动之后，是我对这次活动的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那还有这个活动本身，北京的基层观众对这个活动的认知度，当我每次走到剧场里头，你就会感觉，哎呀，真的是不一样。一个是咱们京城的观众欣赏水平，这个不言而喻啊，这是一方面。但是他们对这种观演关系的这样的良性的互动，这个有北演的同志们的引导，有咱们北京文化局的倡导，也有戏剧工作者们的一起来去呵护。但是更重要的是，观众和对这样的一个演艺环境的一种珍惜、一种真爱、一种互动。其实这样的一个良性观演关系的形成，我记得在哪篇文章里可能写到了这个东西，这是这个平台带给北京的最重要的一个收获。 就是咱们搭台子，然后他们来唱戏， 是 台子都搭好了，再唱个戏，可能就能就省去很多繁杂的东西了，是吧？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听张总的话当中啊，也听到一个细节的词，就是关于这个剧院很贵啊。而我听了之后，我就说，哎，那咱们搭了这个平台之后，是不是可以省去很多一些优秀院团在北京演出的一些费用呢？就是说这个资源配置方面，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所以就是我们第二个这个平台，第二个 个这个出发点就是要成为就是北京剧场资源的一个统筹平台， 孵化平台， 统筹平台，剧场资源的。为什么叫统筹平台呢？因为北京的这个剧院，现在据我们统计，大约有140余家是可以营业性演出的。但是这个演出的剧场呢，有大有小，啊，有条件好的，有条件不好的。 对。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平台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之前呢，剧场的资源的这个利用是贫富不均的。 嗯。 啊，可能有很好的剧场，比如说像保利啊、国家大剧院啊。那就供不应求， 嗯 啊，所以就是说，所有的剧目都集中在那几个， 嗯， 剧场在演出，而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剧院，可能地方偏一点，可能条件差一点，几乎每年的演出就很少， 嗯， 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剧场的统筹，因为这样的话，有很多院团就租不到这个剧场， 嗯， 剧场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剧场的价格就很高，所以我们这个剧场。这个运营服务平台就把北京市东西南北中，我们按照区域的这个整个划分，选择了相对几个固定的这个合作剧院。那么通过这几年的运营下来以后，我们不仅有一些剧场，偏远一些的剧场，通过这两三年剧院平台的培育，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市剧场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在运转。你比如说，举两个例子，南边一个。中国评剧院， 中国评剧院。 那么中国评剧院通过这个平台已经成为了全国地方戏曲的演出中心， 嗯， 而且它现在每年的演出场次达到将近200场， 哇！ 那么在平台之前是100场是达不到的， 嗯， 这是南面。北边举一个北京剧院亚运村那个， 嗯， 那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几乎每年的这个演出大概就几十场。他们这个剧场运营主要是靠场租租赁， 嗯 啊，那么现在通过跟剧院平台这种合作，通过很多很好的剧目引进到这个剧场，在当地就这个群体引起了一个很好的观演的这个消费。那么现在不仅仅是说除了这个跟剧院平台的这个合作，他已经开始自己投资策划来做戏剧演出机了。那么这反映什么？反映通过这个，他在周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消费生态，而且呢也给他的整个剧场的团队带来了锤炼。现在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可以通过剧院平台的这种合作，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分享给亚运村周边乃至北四环这一带的观众。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剧场资源统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带来一些价值。当然我只是举了两个例子，还有很多， 嗯， 这个剧场的一些合作带动整个全市剧场的这么一个调节，这个重要性是非常好的， 嗯，对。那是不是这些剧场的合作和带动，也让这些剧场周边的普通观众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走进剧场，来关注一些特别棒的剧目呢？ 没错，没错。 嗯，那当然，那当然啊。其实刚才张总在说中国评剧院，这个是给我感触特别特别深的啊。像我们这些住在北城的人，往往到南城去看戏，原来觉得压力很大，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很多的优秀的地方戏，几乎都集中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了。然后呢，全国的外地的一些地方戏的演出院团也是慕名而来。基本上原来大家说演戏曲，基本上就是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 啊，对。 但是现在地方戏呢，很多，哎，我们要到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这个的的确确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也是这个平台带来的一种地方戏的演出的一种风尚。其实形成这样的一个演出的导向，我觉得是京城特别需要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去天桥艺术中心可能去看音乐剧，去国家大剧院可能去看去干 歌剧啊， 这样的歌剧啊之类的啊，去看戏曲会去长安和梅大，那现在看地方戏就会形成去看去中国评剧院大剧院，哎，那包括北城这边也是这个状况。其实北京剧院说实话，我们像我们这些专业的戏曲工作者 不太爱去的， 是不是不太爱去？因为没有，像北京剧院我都多少年没有去过，但是因为有了平台，突然发现，哎，北京剧院挺好，而且到那儿看戏也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个是真的很重要。就是北京一定不要看戏就集中在东城西城这么一点的 弹丸之地，要把咱们的文化生活，尤其是舞台剧的演出，叫它遍地去开花，这才是首都应该有的一种舞台剧的演出格局。 对，百花齐放， 就是、 百家争鸣嘛。 我插吴桐老师，就刚接他那个，其实就北京的这个剧场的这个资源，主要集中在东城西城，而像丰台啊，这个和朝阳相对偏少。如果本身就再加上评剧院也好，或者是北京剧这个剧院也好，它的演出的利用率又不高的话，其实所有的观众群都集中在城里边，集中在城里边这么一个几个剧场。所以通过这个平台，等于是把整个北京的这个剧场的资源分布得更加均匀了。分布得更加均匀。 这有点像什么呀？就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好多年前了。然后我们一说看电影，可能就去西单啊， 对， 然后去 首都电影院啊，是吧？ 对，然后就去那些地儿。但现在我们看电影已经非常熟悉。已经打开一个平台，然后搜附近，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影片，然后几点有没有空座啊，有没有情侣座，有没有 VIP 厅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你一目了然。其实可以，本来啊咱们可能说不要特定去看某一个东西，但你打开，哎，这个内容吸引你了，其实也增加了很多种的可能性。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你再让我说千里迢迢从这儿跑到西单去看一场电影的话，我可能就是拒绝的。 对， 一定是的。 对， 哎，那我深入的问一句哈，咱们有大概统计过咱们北京市有多少个剧场吗？ 刚才说了嘛，就 你有给剧场分类吗？ 140多个， 140多个， 就营业性演出啊。我说的这个140多个，就是含这个大剧场、中剧场、小剧场，只要是它能够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场所，能够正常的通过这个许可进行售票的，140多个。那么真正的这个大型的剧场并不是太多，并不是太多，可能你们经常看演出的都可以屈指可数啊，而且又集中利用的比较多的就那么几个，对吧？你可能无非大剧院啊、天桥啊、保利啊，然后这个北展啊， 对 吧？世纪啊、北京音乐厅啊、中山音乐堂啊、民族宫文化宫啊，大约就那么十余个，或者海淀啊、海淀剧院啊等等， 对， 也就这么十几个是利用率比较高的。那么通过这个平台，基本上可能我们的选择就更多了，因为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剧目的这个类型去选择的。你比如说，这个你刚才提的这个剧场的分类，其实我们平台也是。我们平台的这个剧目，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为了大力的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戏曲，我们每年的这个100台剧目、200场演出里边，其中50%都来自于北京的戏曲院团以及全国的戏曲院团的作品。所以对这块，基本上我们大约应该都是在评剧院和长安梅大这三个剧场集中展示戏曲，尤以这个评剧院为主。那么可能话剧，我们可能有保利啊，有国家大剧院啊，有天桥艺术中心啊，有北京剧院啊等等，一些剧院，那么还有一些像音乐剧啊、大型歌舞啊，可能就在一些相对世纪剧院啊、天桥啊、这个北展啊为主， 对 吧？那儿童剧，我们可能选择在400座到700-800座的一些相关的连带剧场，比如像青年剧场啊，像小这个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啊，包括天桥啊等等都会有。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这100台剧目、200台演出都集中在几个大的门类里边。 也是把这个分类做得非常明细， 对，非常明细。 来了什么项目，咱们就直接去哪儿演。 对，就是我们会找到它的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 对，咱也好安排，是不是？ 对。 哎呀，真是那么多的剧目，但是回想起来，咱做演出的，其实看的真是少之又少， 对 啊，都有点惭愧了。 对，就是我们发现每个演出它都会有一些自己布景的特色呀，包括说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和需求哈。那咱们下半段当中呢，也会继续来聊一聊，因为除了咱们说到的一些大戏之外呢，其实这个平台还会扶持很多，就咱们说正在发展当中的一些戏啊。 对， 是的。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朝瞻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一个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从看不惯到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2017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 APP 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2017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带给大家的惊喜。 那我们先来请出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 好， 首先请出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海军，欢迎您，张董。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戏剧评论家吴彤，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对，咱们上半段当中聊了一些哈，其实这平台很有意思。 对， 就是可能我们就是随着这个手机智能化之后啊，很多朋友都是越来越习惯用这个一个平台来做所有的事情。 对， 我吃饭需要平台，我点评需要平台，看电影需要平台，买衣服需要平台，似乎很多东西没有一个平台就感觉我不知所措了。是吧？ 所以咱们的演出也有了自己的服务平台，这就是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而且这个服务平台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刚才张总啊，包括吴彤老师也提到了，不仅仅是服务于咱们北京的演出市场，那么全国各地的一些院团，他们的精彩的一些剧目也纷纷通过这个平台和全国的和北京的观众见面了。刚才也提到了一组数据，200多台演出，演了有400多场。 对， 哇，400多场当中肯定有让你们二位记忆特别深刻的，包括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发生吧。我们来请张总和吴彤老师也帮我们回忆回忆，好不好？有哪些难忘的瞬间呢？ 你先回忆。 那你来，你来。 那我回忆吧。 对，你回忆。 那个是这样啊，还真是渴望有这个机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台上，这些个在我看来是戏剧界的一些奇迹的一些事情啊。你比如说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对戏曲的扶持关注的力度非常大。那这个平台呢，对戏曲刚才张总也在说了，一半 是咱们的咱们的国粹艺术戏曲艺术。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我来说感触特别特别深的就是一些咱们传统的地方戏的一些剧目，如果没有这个平台，可能啊他们进北京演出的时机还遥遥无期。嗯，比如说这么几台戏啊，咱们湖南省华谷戏剧院的刘海戏金蝉啊，刘海戏金蝉大家应该应该不陌生，就是刘海砍樵， 刘海哥， 84年的春晚，姜昆和刘晓庆就唱，对，大家都熟悉。其实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段子的这些个原创的剧目，其实这几年都出现在平台里头，比如说咱们评剧的中国评剧院刘巧儿，什么杨三姐告状啊，那包括咱们咱们这个比如说济南吕剧院的吕剧逼婚记。它是它是79年的建国30周年的时候的一个献礼剧目，但是从那儿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来过北京。当然了，现在的国家级的包括省级的这些艺术节都在强调原创，那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目也没有这样的平台可以过来，其实是没有机会。那这个平台呢基本上是敞开了这样的一个大门，经典剧目、原创剧目，甚至是一些民营的剧目，包括其实去年也有外国剧目也就进入进来了。那这个里头不妨再去说一句，比如外国剧目它是通过去年平台上一个板块，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话剧演出季。那这个演出季里头十几台戏里头，既有咱们北京的，也有其他省份的，还有大概是4台的外国戏。这几台外国戏在反响也都非常好。好，现在我再接着回到戏曲这边来啊，戏曲这边来，实际上那这些个传统的经典剧目由地方的院团重新打造之后再带给观众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们这些个专业的戏剧工作者很多很多的启示。其实传统戏会给咱们的新的原创剧目带来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带来一些导向的东西，咱们现在和传统的那些创作，咱们的优长是什么，咱们的短板是什么，什么地方进步了，什么地方还在停滞不前，这个里头会有很多很多学术研讨的东西。当然更主要的是给观众们带来的一些他们期盼已久的一些戏剧营养。比如说这个刘海戏金蝉，大家可能湖南花鼓戏其实在北京欣赏的机会不是很多， 对， 但是那天这个戏不是那天，我是看了两场，一场是他们的经典版，一场是青春版。你会发现不管是哪个版本，一到唱到那一段的时候，大家都在大合唱，这个是很了得的。所以你就会感觉，哎呦，湖南话口戏原来这么亲民，北京观众那么喜欢 传唱的。 对呀、啊、对呀 张总啊是湖南人啊，他所以他就会很有 熟悉了。 对呀、啊、所以说真的很好。那从这个角度来去说，我觉得这个平台给咱们的这些地方戏的传统戏敞开了大门，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那再有民营戏剧这一块，实际上一直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讲，特别可持续的长效的一个平台给他们来去搭。当然咱们这个平台是北京文化局再去主办，比如说文化局的北京故事啊，还有金秀展演啊，包括春苗行动啊，就是这一类的活动里头也都有民营的剧团来去参加。但是那个呢它可能会就是更干嘛呢，更短期一点，更集中一点。但是这个平台呢会随时把民营戏剧的优秀的剧目通过这个平台推荐给北京或者是全国各地的观众，这个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啊。这个是这儿。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第三点啊。第三点，这个平台实际上它不光是优秀剧目，它还有一些把这些优秀剧目的优秀主创把它带到北京的社区，带到北京的大专院校，给大家做这样的良性的互动。有这么两个活动，一个是艺术面对面，一个是名家艺术讲坛。 对， 所以说这些活动，只要我在北京，基本上我都在参加着。所以说，甚至有些活动我都在主持着啊。那咱们成了同行了，对对对。所以说，你会有很多的感悟，就是你专门做艺术研究没有过的一种感悟。比如说，母亲走进卢沟桥社区， 对， 母亲那个戏，像我们来说，从他的首演一直在跟我都看了不知道几场了，但是那一场反而是给我的触动，那触动是完全触动到你的心里去的。 为什么呢？ 对 ，OK， 就是现在有 大多数的戏只能在大剧场里去演，因为这个舞美的原因，灯光的原因。但是母亲给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启示。母亲大家知道，她最华彩的段落是一个母亲来舍子，亲生子还是八路军，到底舍谁不舍谁那一段。当时因为在主持这个活动，就是灵机一动啊，既然跟观众们聊正在兴的时候，那延长一下，把这个有几个演员来去表演一段，那一段将近15分钟，居然看着咱们这些个卢沟桥社区的这些朋友们啊，老老少少的拿着纸巾纸再去擦泪的，再去怎么样的，各种的这样这样的感动。我坐在那看的我都觉得是我在剧场里头没有的一种体验。但是要知道，只是艺术家在唱，在表演，而没有所有的声光电的配合。那这样的话，一个精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给了我更多的多侧面的一种感悟。其实精品的这些东西走到老百姓中间的时候，它可以去把一些的外化的技术手段给它剪掉，但是它同样可以深入人心，同样可以打动观众。那也就是说，我一直在各种场合来去说母亲这个戏它有多优秀。其实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好多好多的获奖的剧目不具备的，真正把它所有的外化的手段去掉之后，走到观众中间的时候，可能观众不会感动，但是母亲她做到了，所以这个戏得双奖是实至名归。好，我先说到这儿。 好，又说得太棒了，很精彩，很精彩。 对，其实能感觉到吴彤老师有好多话想说， 对， 就是，在这么多剧目当中，肯定有好多这个点滴的瞬间，让他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就是这个形式也比较多样嘛，对吧？有一些地方戏种，其实他的一出生就不是在大舞台上面出生的，他就是在可能平常在这个街头啊，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咱们说一个社区的舞台当中啊，其实就是这样形成的一些剧种，所以再回到这个群众当中去，其实也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一种。 对， 所以这个张董，您有什么就特别深刻的想去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剧目吗？ 其实就是刚才这个吴彤老师说了那么多这个剧目，其实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平台的第三个宗旨，就是它是这个北京市文化惠民的一个施事平台。 哦， 为什么说这个是文化惠民的施事平台呢？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剧目，能够在北京产生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成果，是在于这个平台的初衷啊。我自己这个做了一些统计，就是这两年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的补贴剧场的场租，就这个平台，2030多万， 这两年下来 剧场的场租 倒贴钱。 对，就是刚才说了，咱们是一个政府出资搭建的一个公益平台，补贴院团的最低的这个惠民票价达到了930多万。 哇， 也就是说就3000多万了。这两年我们这个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然后邀请购买这个剧场的资源，邀请北京乃至全国的院团来演出之外，就是让我们的院团没有了任何太多的后顾之忧。你好好的让剧团，对吧，有戏演，剧场有戏可演，观众能够以最低廉的价格看到最好的作品。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平台还有一个这个在这个宗旨下呢，就是叫名团名家名剧。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很多中央的地方的民营的，但是我们所选择的标准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就是民团民家民剧。而且我们要求入选平台的就是要设置这个惠民的低票价，我们要求就是100元以下的不能低于40%。也就是说，无论刚才像吴彤老师说的刘海戏金蝉也好，或者是北京人艺的茶馆也好啊，或者是德国这个戏剧的他也好，是吧，就像这些很有名的作品，在这个平台它都有40%低于100元的。也就是说，我们北京的市民或者有外地来北京旅游来观看这个剧目的，他只要花几十块钱就可以欣赏到来自国内外以中国为主体的就顶尖级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的创作的这个作品。所以有了这些文化惠民的一个奢侈品，才可以吸引到那么多的优秀作品来。那么正因为有了这么多作品来，我们北京的市民也是一饱眼福和口福， 对， 可以看到花很少的价格甚至离家很近的范围之内 一刻钟文化，我们就抢在一刻钟的这么一个区域，他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优秀的这个作品。这也是我们平台的第三个，就是说要这么好的作品，政府出资购买了这么多剧场资源，邀请了这么多优秀的剧团来演出，那我们其实未来要达到是什么？是达到北京文化中心的建设之余，是让我们的北京的广大的观众和市民能够看到更多优秀的舞台剧目。 嗯， 啊，这个目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目前来说也是达到了。 对，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抢票的活动啊，送福利的活动，10块钱抢票的也有，20的也有。 嗯， 啊，当然这都是做的活动，包括刚才吴彤老师提的那些我们做的落地推广活动啊，像我们今年我们就做了6期， 对， 对吧？今年6期。像中巴的、辽巴的， 嗯， 这个评剧院的， 对， 啊，包括这个上海京剧院的单长荣老师先生，这个排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新编的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 嗯， 应该也是过了若干年以后来的北京， 对， 啊， 就类似这一一不等啊，就是很多这样的作品构成了平台的品质，让我们的市民以最实惠的价格看到了最好的作品。 嗯，所以作为一个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或者说能够在北京长期工作生活的朋友，是多么的幸运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之前我就有很多的朋友就特别的羡慕我，就老跟我说：“哎呀，你看看你们北京又什么什么演出，又什么什么团，又什么什么角儿，去北京的哪哪哪儿去演出去了？你看这几天我正好忙，去不了，这要能去看多好！甚至我还知道，其实我也做旅游的这一块哈，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他们呢一方面来北京游玩，一方面哎腾出功夫来白天咱看景点，晚上咱们就进剧场，去国家大剧院呀， 对， 去保利剧院呀，去梅兰芳大剧院等等这些地方看演出， 对对对对， 这也成为了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的一个必选动作， 没错， 规定动作。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是让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那些优秀的剧目、优秀的院团，他们的保留剧目，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在北京或者说在当地以外的这个机会能够上演，只在当地演过，能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北京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让更多的朋友认识他们。 嗯， 我觉得真是太难得的一件事情了。 嗯， 也算是做功德吧，是不是张总？ 主要是公益，就是其实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呢，我就想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平台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嗯， 就是我们希望它成为这个精品剧目或者是原创新编剧目的一个孵化平台。 哦， 为什么做这么说？就刚才吴彤老师提的那个，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平台从被动的评选到主动的去寻求一些新编新创原创的一些作品，你比如说从这个平台里孵化出了很多优秀的这个作品，其实就包括中国评剧院的母亲， 嗯， 他的首场演出就是我们平台入选了这个平台来扶持来演出的。哦，那么通过这个平台的推广，甚至好几次平台的这个推广，这个作品成为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文化大奖和 双奖得主啊， 精品工程、 精品扶持工程的双奖的作品等等。 嗯， 而且几乎北京的单年度原创剧目的首演，优秀的几乎都在咱们平台做首演啊，做首演。所以这些也形成了我们平台的第四个这个平台的宗旨，就是希望它成为北京优秀剧目、精品剧目的一个孵化平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着力打造的一个方向。 嗯， 就是咱们不说有一句古话叫行军打仗粮草先行吗？ 对 对， 说无论是外地院团过来啊，还是说一些这个比较原创的一些剧目啊，你要想做这个剧出来，你没有粮草，没有钱，没有剧院，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 所以给了他们粮草之后，其实就是一个打胜仗的基础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台真的是会有很多，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一些优秀的剧目从这个平台产生。 对， 然后慢慢的呢就发展壮大。 对，而且刚才一直在提啊，这个名团、名角儿哈，来到咱们北京，有很多的朋友呢可以 近距离的去观赏这些优秀的作品、经典的剧目哈。 对， 而且呢咱们还为北京的观众特别打造了另外一个、怎么讲呢，服务于我们百姓的活动板块、这就是名家艺术讲坛。 对 对， 这就更加近距离的可以和名家名团做接触、聊一聊看一看哈、那吴桐老师也是作为咱们整个服务平台的专家组成员， 对， 这些名家讲坛是不是您也现场主持了一下呀？ 跟这个名家他主持 是 这个名家讲坛呢、是这样，可能18年力度会更加放大。对，名家讲坛这个牵扯到各方面的操作上的流程，还有名家的选择跟档期的这样的一个。其实名家讲坛呢，到现在为止，做过一场，就是母亲的这个导演张曼娟老师啊，主持人呢是咱们中国艺术学院戏曲所的王奎老师啊，对，就是这么来去做。其实呢，这个讲坛大家关注度也非常大。今年18年现在也在策划当中，会有几场重部头的讲坛来推给大家，大家跟我一样先期待一下啊。然后我顺着你这个话题再去说啊，你刚才说一些名家名团的这个事情啊，此时此刻长安大戏院正在有一位名家在演出，我一直在打鼓啊，因为这、来给大家做这个，我让我错过了这场演出。赵志刚是越剧王子，离开上海越剧院之后，现在在杭州赵氏工坊，这是他赵氏工坊第一次来北京演他的成名的这个作品《 沙漠王子》是吗？ 何文秀 啊，何文秀， 对，何文秀啊，大家我一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当中应该有老戏迷啊，一说桑园访妻，一说算命，这个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唱段，今天大家都会在长安现场听到，据说场面会很爆，所以说一会儿我在下了之后，我就会赶过去看一个尾声啊。对，这是赵志刚明天晚上还会演他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原创戏，叫《蝶海情僧》。所以说赵王子来北京这件事情很轰动， 对。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个赵氏工坊来北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啊。对，所以说这是越说到越剧，其实北京的乐迷很多，我不妨去多说两句。这个平台去年年初有一个专项的活动，叫戏剧京城， 对， 是浙江那边的小百花的， 对， 什么舞女拜寿啊，那个陆游与唐马，猫尾套领衔，那是很轰动，很轰动。那现在正在刚才我说的赵志刚这个活动是浙江京城，是他们今年的第二届的浙江越剧打。浙江的戏曲打爆，去年是越剧，今年不光越剧了， 还有 除了越剧还有欧剧， 欧剧， 哎，对， 刚才说的那个这个 橘子红了 那个作品， 对对对，欧剧我估计啊，你看你现在演个凳那么大，不光是你们专业的戏剧工作 者都不知道， 基本没有看过。 是哪一个欧呢？ 啊，是那个温州的简称欧啊，这是浙江温州的一 地方戏。 地方戏， 温州那边有欧江嘛，这个戏就用欧江来去命名的，这样叫欧剧。欧剧之所以北京的上上下下比较关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是名声在外，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一个颜值很高、戏也很漂亮的一个小生演员叫方汝将，但是京城的各方面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个演员，所以这次呢 没有机会。 对啊，所以说这次橘子红了，还有一个欧剧的传统戏叫高基与吴三春，这两台戏前两天刚刚演完，在长安大戏院的轰动，你没在现场你就不知道，方汝将一出场这个现场就要爆， 就炸了，是吗？ 对，所以说现在的戏曲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戏曲的观众跟时尚接轨了，甚至跟娱乐的某些良性的因素去接轨了，这样对戏曲它更亲民，它更传扬，更弘扬，其实好处是特别大。所以我刚才以欧剧以越剧做例子，这是两个南方剧种啊，所以说这赵志刚和方汝将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我这两天就听到北京的一些演员们再去聊，哎呦，咱们京城这么好的平台，怎么大家就形不成这样的一个轰动效应，一种现象级的效应呢？其实当我觉着京城的这些年轻演员们或者年轻的戏剧工作者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着北京的其实它就这个营养成分会更良性更健康。OK， 他其实这个就是我补充几个啊，就是他其实通过这个平台以后吧，他对这个整个这个中国戏曲的这个演出市场或者是舞台剧的演出市场也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趋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两年就是这400多场演出，我们一共吸引了这个30多万人次进入的这个剧场，30多万，其中呢就是我们在运营期间整个的售票，就院团得到的收入超过了3600多万。 哇， 超过了3600多万这两年，这还在我们绝大部分就50%在戏曲，以及40%都是100元以下的低票价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一共设了多少低票价？这30多万的人群，我们设置了将近18万。 哦， 100元以下的这个票，就这两年多啊。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仔细一分析，其实我们将近每一场达到了10万，将近啊，不到10万，8万多9万。那么其实对于戏曲在之前的上座率，应该在售票率这一块，一般来说可能40%，就是整个售票率就、 也 就这样吧。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一个数据，就是通过这两年，就是在这个平台的演出的剧目，是售票率是超过了65%的。 哇， 这超过了65%。 嗯，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对于戏曲的市场的培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前提下，据我了解啊， 嗯， 我们这个平台得到了文化部、啊中宣部、啊以及各大文化厅局的关注。 嗯， 啊，不仅是中宣部领导、文化部领导对咱们这个平台给予关注和批示，像我举个例子，像广州、武汉， 嗯， 就专门跟我来交流、来学习我们这平台的运营方式是怎么样的。 嗯， 他们现在也在纷纷的借鉴我们这个内容的经验，要在广州、武汉啊，武汉已经开始了， 嗯， 要做一个类似于扶持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演出平台。 嗯， 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两年多的，我这个一定要给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文化局点赞。 嗯， 没有我们这个文化主管这个单位领导的这种前瞻性，我觉得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的。那么通过这个平台的建设，已经让北京成为了全国优秀舞台剧目、舞台艺术作品，以最主要的是传统文化，对吧，民族戏曲这一块的一个非常最核心的一个阵地，可以这么说。现在基本上我每天客观的说，可以接到很多地方戏曲院团的负责人联络打来的电话，说我们能不能够来参加这个。我举个例子，我们这400多场，其中将近有100场以上的作品是来自于外地院团的。 嗯， 这个外地院团主要是以戏曲为主。 嗯， 主要是以戏曲为主。对，所以我是觉得通过这两年多的这个运行，这个平台的作用已经凸显、 嗯、 而且现在越来越往更好的一个状态在发展。 嗯， 在发展。然后18年，刚才吴彤老师，18年我们可能在整个平台的运营上，我们会做一个大力度的这个提高和升级。 嗯， 会根据今年的一个情况做好经验的总结，明年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聊聊。明年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一些这个动作来要推出，活动也好，板块也好，会更丰富。比如说会根据我们的新春， 嗯， 根据我们的美丽运河，啊，根据我们的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嗯， 我们想做一次这40年以来全国各地院团创作的精品剧目，把它集中到北京来进行展演等等啊等等、 嗯、 啊，我觉得这个以后可能就今天时间可能不一定够。 对对对对对、 嗯、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嗯、就刚才说到了哈、嗯、真的65%以上的这个售票率、 嗯、 那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地方院团其实他们在当地的这个演出并不是特别的好哈、 嗯、 但是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 嗯、 看到他们，整个把剧团就盘活了、嗯、 没错没错没错、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一个宗旨、 啊、 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有的院团50年没来过北京、 嗯、 有的院团可能建国以后就没来过， 对 吧？ 对， 还有的很多新编剧目，因为由于地方的这个文化的环境还不足以支撑他们来北京来进行演出， 嗯，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给他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戏曲，我们对于优秀的剧目场租我们是全免的。 嗯， 那么您知道这个一天装台两天演出的成本，在北京要租一个相对好一点剧场就将近20万的成本、 嗯、 也就是说我们最低一下子就解决了它20万的成本，包括你这个售票做得好的话，我们还有3万到3万5的一个低票价补贴。 嗯， 所以对他这个整个戏曲院团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啊。当然这个作为我们这平台的宗旨，就是为了让传统戏曲，让这个中华的戏曲文化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更好的一个发展。 嗯。 真的特别棒啊。 对，也非常感谢二位哈，今天真的是给我们推荐了一下，当然也是回顾了一下在这个两年当中哈，就是取得的一些成绩。其实